好啦，好欢迎大家今日又嚟听我讲中西人文精神。咁而家我哋讲緊嘅内容呢，其实係讲緊我哋中国文化个发展。中国文化发展呢，嚟到我哋呢个近代嘅时候呢，下降之路系点样，点样先能够有呢个所谓上达之机，点能够重新呢，发展出一个新的一个中国文化的内容呢，咁样。咁所以呢，我哋呢就睇返由清代以来呢、这个近300年来呢、这个学术文化精神系点样嘅，点样行到而家呢个咁样嘅情况。咁我哋睇返呢近300年来中国嘅学术文化精神呢，系由呢个反宋明理学开始。咁所以呢由呢度开始，由清朝开始呢，就变成呢将呢个宋明理学嗰种呢文化生命、民族生命嗰种顶天立地嘅精神呢，或者嗰种文化生命嘅气概呢截断咗。去到清代呢已经呢变得呢变成一种呢好注重一种社会实际效用嘅一种呢模式啦。即本来呢清代清初呢一种精神呢是可以对治呢个宋明理学末流嘅毛病嘅。不过正正就因为呢佢冇一种呢贯通呢个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生命嘅呢一种精神呢，所以呢清初嗰陣时个学术精神呢已经呢个境界系呢降咗一格㗎啦。咁呢到咗后来清代嗰个学者呢变成一种纯考证嘅精神。纯考证的精神呢就会变成呢只是限于一种文字或者文物上面的一种考证。这个境界呢又降了一格。跟着去到清代清末的老先生清末的几位大学儒这个大学者都好了，他们有才情有幻想但是都变成呢是比较浪漫。这个都不是问题，问题是在于呢他们都是有一种呢脾气以往文化的一种态度。不过呢他们都仲是相对地是比较熟悉下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对地是尊重这个孔子的。但是去到后来这个新文化运动这个讲这个科学和民主的口号之后呢就开始呢又话呢要样样都要重新评估啦，中国传统文化全部要重新评估重新建立。咁样呢就重新批评，即係变成对中国传统文化呢肆意批评啦，就变成呢将人呢视为动物，或者将人呢视等于石头咁样变成一种呢咁样嘅将人嘅地位呢降到一种咁样嘅地位呢、这个係同一个宋明理学呢嗰、那个将人呢视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一种生命那种地位呢是不同的这个不过呢新文化运动早期呢都还尊重这个所谓这个民主自由啦但是去到共产主义的时候呢就连这个呢自由的精神呢都否定埋咁样变成呢就是同这个宋明理学的精神呢真的完全相反完全相反啦这个。即是面对一个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呢就是一个呢中国一种文化精神的一个下降一种下降即是如果我们没有了这个顶天立地的一种文化民族文化精神呢我们这个中国文化呢始终都是没有力量的始终都没有力量的这个所以就算我哋呢个喺实际上边军事经济上面几咁强大都好咧，冇咗呢种文化力量咧我哋始终都系咧变得悲剧收场就系、是、好似当年呢、这个太平天国啦咁样呢、这个咁样我哋一路发展落嚟就系着重对呢、这、一个传统文化嘅批判同怀疑。结果就变成自己否定自己的文化就算我们想要接受西方的文化都好我们都变成接受不到这样的趋势就变成呢就是 我哋咧就不斷地否定傳統文化，啊、想接受呢個西方文化，啊、但係又接受唔到，咁、啊、結果咧就出現呢、這個、啊、共產主義，啊、結果咧就中國人就以俄國為師，啊這個、所以呢、這個、那個結果就係中國文化民族生命咧就完全被斬斷咗啦，完全向住呢個宋明理學嘅反面咁樣嚟行過去，啊呢、這個啊咁所以咧呢、這個就係一個中國文化嚇嗰、啊那個發展咧一路咁樣嚇、啊、由呢個宋明理學嗰個高峰咧一路向下降個過程啊呢、這個啊啊到而家仍然一路咧就係、是、一個下降緊，我哋都見到嚇，即係呢種嚇誒。啊着重呢個實際啦，嚇着重呢、這個嚇呢、啊這個視人如物啦，嚇、啊、呢種咁樣嘅價值咧，嚇、啊、到而家嚇現代嘅情況咧，係依然咧係存在，啊啊咁樣，所以呢一種趨勢咧，仲未曾行完啊呢、這個啊啊咁樣一路喺度行緊過去，咁幾時先行完咧？嚇、啊、真係嚇好難講嚇呢個。咁、啊、我哋再睇翻呢個中國近三百年來呢個學術文化精神咧，啊嗰、那個下降咧，我哋發現咧、啊、有一個特色嘅，呢、這個特色係咩咧？嚇、啊、就係咧好多時候咧，我哋呢個出現嗰個學術文化嗰、那個發展嘅轉變咧，好多時都係由呢個外力壓迫而出現嘅，啊即係話一種反動嚟嘅，啊呢、這個係因反動而出現嘅。啊、即係譬如呢個明末清初嗰陣時代，啊嗰、那個時候係點樣咧？就係、是、一個所謂一個反理學嘅時期，啊呢、這個係理學嘅一種反動啦，嚇、啊、呢、這個反理學嚇咁、啊、樣。好啦，咁樣點解嗰陣時會反理學咧？嚇、啊、咁樣，咁咧就因為咧啊，當時嗰啲學者咧啊，就係咧好痛心於嚇、啊、明朝嘅滅亡，嚇、啊、明朝係呢、這個嚇漢人嘅治理天下嘅朝代咧，就明亡就俾清人統治，啊滿清就係外族啦，嚇啊呢、這個啊中國竟然咧亡於外族，俾外族人所統治，啊咁樣咧就當時嘅學者咧就好痛心於嚇、啊、明朝嘅滅亡，啊啊咁所以咧對於清滿清人嘅統治咧係有種反動喺度嘅。嗰種反動喺度，啊咁所以咧出現呢個清初咧顏里大昭下嗰啲人嘅一種啊反宋明理學嘅思想。好啦，咁樣到咗清代中葉，嗰啲學者點解又會埋手考據墳古咧？咁樣啊，咁樣好多時咧就係、是、因為咧啊清朝咧啊個朝廷咧係唔準嗰啲學者咧啊自由講學嘅，啊唔準自由講學啊。啊，唔准自由講學，咁佢做咩啊？啊，咁就去做呢、這、一個啊考據墳古咯。啊，考據墳古嘅工作咧就比較穩陣啊嘛。嚇、啊，呢、這個啊即係唔會講埋曬嗰啲嚇精神嘅嘢啦。嚇、啊，咁樣咧就嚇唔、啊、會咁容易俾人殺頭啦。嚇、啊，所以我見到咧，逢係咧喺呢個咧嚇啊專制極權咧嚇冇呢個啊學術文化自由嘅時代咧啊，啲學者咧好多時就係會做呢一啲嚇考據墳古嘅工作嘅。啊、所以我哋見到嚇呢、啊這個、啊、近代、啊、做呢個考據墳古嘅工作咧、啊、另外仲有一個哦啊好多學者去做嘅時期咧、啊、就係、是、呢個咧啊呢、這個這個、共產黨統治中國之後啦嚇、啊這個嚇咁、啊、樣咧，我哋發現咧都有好多學者咧係、啊、做呢個考據墳古嘅工作嘅。好啦，咁樣咧。啊！我哋見到呢、這個這個清朝嘅朝廷啊，佢唔准呢個自由講學啊啊咁樣，所以啊咁咧就形成一種反動力，啲學者就走去埋手做呢個考據墳古啦啊咁樣啊咁樣就出現呢個考據墳古嘅潮流啦啊咁另外跟住就到咗清末。啊、到咗清末嚇，呢、啊這個啊啊，我哋見到啊康有為啊、張太炎啊嗰啲老先生嚇，佢哋呢個啊啊，跟住仲有一啲就係呢、這個啊新文化運動嘅學者啊呢、這個啊，咁咧佢哋好多時候咧都出現一種咧反傳統啊、反儒學、啊、反中國文化嘅一種咧思想嘅啊呢、這個啊，咁點解佢哋會出現啲咁嘅思想咧？即係尤其是新文化運動啦嚇、啊，最能有代表性咧就係、是、呢、這個。啊、因為他們覺得呢、啊、外國呢、啊、有很大的壓力、 啊，進入中國啊，呢、這個嚇，呢、啊這個即係呢個當時中國確實咧就面對住咧啊呢、這個嚇、啊、差啲被列強瓜分啊，啊內憂外患嚇，呢、啊這個嚇、啊、外患係相當之嚴重啊，呢、這個嚇、啊、即係面對住外國嘅壓力啊，呢、這個啊好恐怕嚇、啊、中國唔能夠生存啊，恐怕啊中國會落伍啊，咁所以這個呢個咧啊就想中國咧革新嚇、啊，有所謂新文化運動嚇呢、啊這個啊。啊，咁樣變成一種咁嘅反動力啊，咁樣咧就變成咧嚇呢、啊這個咧啊，想話呢個追求一種嚇、啊、新嘅嚇、啊、西方嘅文化嚇、啊，但係咧就佢哋亦都係呢個喺呢個反啊儒學、反中國文化嘅情況底下咧嚟到去講。咁、啊、我哋見到啦，呢、這個嚇、啊、五四運動嚇、啊、國民黨嘅嚇、啊、革命運動啊，佢哋都係對清廷同埋對帝國主義嘅一種反動嚟嘅。啊！呢、這個啊，即係五四運動嚇呢啲咁樣嘅嚇嘅表現咧，就係、是、對當時嚇嗰、啊那個啊政府嘅一種不滿啊嘛！啊呢、這個啊啊啊咁樣共產黨嘅興起、啊、又係乜嘢一種力量咧？共產黨就係對呢個英美啊嘅嗰種力量啊，對英美帝國嘅一種力量啊，對國民黨政府嘅一種反動啊。啊，即係因為嚇、啊、共產黨之所以能夠興起嘅，正正亦都係因為咧嚇、啊、當時呢個英美嗰、那個嚇、啊、帝國主義嘅力量好大啊嘛，啊呢、這個啊啊國民黨嘅政府亦都做得好差噶嘛，啊呢、這個啊好專制噶嘛，啊呢、這個啊咁、啊、所以形成一種反動力啊咁、啊、所以我哋見到呢、這個啊呢、這個嚇 啊由清啊滿清人嘅統治開始。一路到嚇後來共產黨嘅統治啊，都係咧由一種反動力啊嗰度嚟到去出發嘅啊，所以呢個咧所謂有一個共同嘅特色咧，就係、是、有一種啊外力壓迫而出現嘅一種反動啊，所以咧呢啲咁樣嘅思想咧，好多時都係由一種咧反感嗰度嚟到去出發嘅，即係我哋對於嚇、啊、原本啊有嘅啊即係現實嘅情況咧，好反感啊，咁所以咧。啊、就出現一種咁樣嘅思想啦，咁樣一種新嘅思想、啊啊、所以有一種咁樣嘅特色咧，個問題就係、是、咧，由呢一個反感出發嘅思想咧，其實好多時都係被動嘅。由反感出發嘅思想，好多時都係被動的。啊，呢、這個啊，凡係由反感而出發嘅思想咧，佢唔能夠係主動的啊，呢、這個因為佢逼出嚟噶嘛。啊！你話逼出嚟咧，就有種被動性喺度啊！咁啊變咗冇主動性啊！咁所以咧，嗰、那個正面積極嘅力量咧就唔夠，好多時候咧出現嘅一種反動啊、負面啊、消極嘅力量啊！呢、這個啊，因為佢要對抗咯啊，要抗爭啊嘛啊！呢、這個啊變成一種反動咧，一種抗爭啊，變好多時變成一種負面消極嘅力量啊，建立就好少嘅啊！呢、這個啊啊呢、這個抗爭咧嚇。啊呢、這個破壞咧啊就好多嘅啊！我哋見到呢、這個啊，最近香港都好多時出現呢啲抗爭嘅情況嚇啊！咁樣好多人咧就啊批評呢個抗爭嘅問題咧，就係、是、啊點解要批評？因為抗爭好多時就出現呢種所謂負面啊、消極啊、啊破壞嘅力量啊！呢、這個啊嗱咁、啊、樣咧，所以這個呢個咧由呢個反感而出現嘅啊呢一種咁樣嘅。嘅動力咧、啊、就變成冇一種主動性、啊啊、缺乏咗一種正面積極嘅力量啊呢、這個啊，所以咧就唔能夠真正啊對呢個社會咧有一種真正嘅作用啊呢、這個啊，即係呢種思想好多時候咧嚇呢、啊、種由反動而嚟嚇、啊、所出現嘅呢種咁嘅思想咧，未曾嚟得切對社會。啊、有真正作用的時候、啊、已經又被另外一種思想、啊、另外一個運動呢所否定、啊、這些變化其實就很快、就是、在歷史上來說、啊這個啊、為什麼會變得這麼快呢、啊、就因為呢、啊、它那個力量呢、啊是啊、不是正面積極的建立、啊、也都無根很多時候、啊這個啊啊、即係例如清初嚇、啊、顏李大昭嗰啲學問嚇，佢哋呢個係講呢個考證之學啊，呢、這個嚇、啊、本來啊呢啲學問咧，佢對社會文化咧啊就冇乜實際效用噶啦啊呢、這個嚇、 呢、這個即係佢哋咧，即係後來清代嘅學者嚇，呢、啊這個嚇、啊、即係就係埋手做呢個文字考據工作啊。本來對社會文化咧嚇嗰個影響就唔係好大嚇，呢、啊這個嚇、啊、對社會個實際作用咧就唔係太多嘅啫嚇，呢、啊這個嚇啊。啊咁樣就係因為咧，佢哋根本咧呢一種思想咧，就呢個唔係好能夠起到一啲啊所謂正面積極嘅作用啊，因為佢由反動思想嗰度出嚟啊，變咗咧啊唔係好能夠咧建立到一啲乜嘢嚇好強嘅文化精神呢、這個啊，咁樣就呢一百年來嘅學術文化嚟到去睇咧嚇，我哋睇翻呢個嚇。原本反傳統嘅啊，康有為啊、梁啟超啊、嚇、啊、張太炎啊，佢哋嗰啲咁嘅老先生嘅思想咧，喺新文化運動嘅時候咧，啊已經啊俾人批評為落伍，已經被否定啊，即係佢哋嗰啲思想咧嚇、啊、就已經係反傳統噶啦嚇，就已經係咧開始對傳統咧誒嘅文化思想咧係作出批評啊嚇呢個啊，雖然佢哋相對地嚇、啊、都係咧。啊！呢、這個咧比較尊重孔子啊咁樣啦、啊、但係佢哋仍然都仲係咧嚇呢、啊這個咧係啊，即係唔係將孔子當係傳統咩聖人啊咁樣嚟到去看待噶啦、啊，即係已經開始咧係批評咧呢個咧啊中國傳統嘅文化，睇翻佢哋嘅講法就啊，但係佢哋啲思想咧好快嘅、啊、去到新文化運動時期咧就已經被啊否定為係一種落伍嘅思想。啊！呢、這個啊，好啦，咁樣啊最好啦嚇，咁樣就啊啊，咁、啊、又有新嘅思想出現啦嚇、啊，新文化運動嚇、啊、引入嘅一啲嚇誒誒科學同自由啊嗰啲咁樣嘅講法啦嚇、啊、個口號啦嚇嗰啲咁嘅思想啦啊啊，但係咧點知跟住咧冇幾耐啊，好快跟住咧啊又啊呢、這個共產主義興起啊，咁樣咧又被啲共產主義咧啊。就批評呢個新文化運動嘅思想咧啊落伍啦，啊新文化運動嘅思想咧又變成落伍啦啊，都係當時咧一定要講共產主義咧啊，先是算係咧嚇最新嘅潮流啊，先跟得上啊啊啊！不過就算係講共產主義都好嚇，即係呢個最先嚇推廣呢個共產主義嘅呢個嚇誒陳獨秀嚇呢個嚇啊。啊，到後來啊，亦都俾呢個嚇、啊、後來嘅共產主義者咧嚇、啊、批評佢咧嚇，佢、啊、都話佢都落伍啦，啊呢、這個啊咁樣啊呢、這個，所以有陣時這個呢個咧就即係變化得啊好快。好啦，咁問題就係點解會變化得咁快咧？啊呢、這個嚇啊呢、這個嗱咁、啊、樣，所以其實咧呢、這個共產主義咧啊呢、這個本身嘅理論方面咧，其實咧啊。一個是反對一種普通的人性、啊、在中國文化傳統裏面呢確實也是沒有一 個根據、啊、即是不能夠跟這個中國文化傳統的生命呢接得上、這個啊、所以呢、啊、相對地、啊、或者理論上面呢、啊、這個、共產主義講法呢也很快被否定啊、我哋而家見到係實現實上，而家亦都冇乜人嚇、啊、走去再講呢個共產主義嘅，確實亦都係啊呢、這個啊啊不過咧嚇、啊、就未曾正式被官方否定嘅，而家即係大陸嗰啲嚇教科書啊，仍然仲要讀呢個共產主義啊呢、這個啊啊，但係啊我哋可以見到啊嗰、那個趨勢咧就係咁樣啦嚇呢個啊，即係由呢一個反動而嚟。啊、由呢個外力壓迫而嚟嘅一種反動，由此而興起嘅一種、文化思想，啊啊呢種咁嘅文化思想咧，係、啊、冇力量嘅。啊點解咧？啊就因為咧嚇，佢哋呢種咧嚇唔能夠有一種咧嚇、啊、正面積極嘅力量，冇一種主動性。啊咁所以咧，佢只係一種破壞嘅力量，一種消極嘅力量。咁、啊、所以咧，佢可以咧用嚟咧呢、這個咧嚇。啊反對啊反啊傳統啊之前嘅思想啊呢、這個嚇 啊否定之前嘅思想啊，但係當佢自己啊興起嘅時候咧啊，未曾輪到佢作出一啲咩真正有作用嘅表現嘅時候咧啊，就已經就被另外一種新嘅思想咧嚇、啊、所否定咗啦 你话即系每一种都系咁样啊？呢个啊，好快被另外一种思想所否定啊！呢、这个咁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啊，呢啲咁样嘅思想啊，全部都系由呢个所谓反动或者反感而嚟。呢种系一种被动嘅一种情况啊！呢种思想系冇一种主动性啊啊！佢系跟随住吓。这个、啊、之前的一种文化的一种压迫、一种刺激而来、也都随着这种刺激而走、这个、啊、这个、那个反对者存在，那他就存在咯，如果没有了那个反对者他就不存在的、这个、这样，所以这个呢、这个当时、这个呢、英美、勢力在中國很強大的時候、那個帝國主義的、那個啊、力量很強大的時候、講共產主義呢、就很多人、相信，亦都很多人講，很多人支持、這個、好了，到後來現在英美勢力沒有了、國內、沒有了、這個啊啊、走了、這樣、這個共产主义冇咗佢需要、所反对嘅嘢嘅时候、共产主义亦都冇咗一种、对峙嘅对象，咁亦都冇乜人呢、又特登又走去再研究下呢个共产主义，变成又唔係好多人讲啦，呢个啊，所以最后呢、始终呢啲咁嘅文化思想呢，最后都会因为呢个思想自身嗰个无力冇力量呢、个啊，冇一种正面积极嘅力量啊，呢、这个啊而被否定啊，呢、这个我睇翻呢个文化思想嘅发展咧，啊好多时都系咁样嘅方式嚟对发展啊啊，所以咧，如果一切啊由反感而嚟嘅一种精神啊，我哋睇住佢嗰个发展咧啊，其实都系咧啊冇力量嘅。全部由呢個反動、反感而嚟嘅一種、文化精神咧，都係冇力量嘅。呢、這個呢啲消極嘅力量啊，呢、這個喺邊度嚟咧？呢啲所謂反動、反感嘅力量咧，係由對方刺激而引起噶嘛？呢、這個要、但係除咗俾對方、刺激之外咧。原来这一切反动反感的力量后面呢、应该是有一个正面积极的要求的。这个、这些反动反感的力量呢，固然就因为呢、这个、有一种、外在的力量刺激啦、这个但是在这个刺激的力量后面呢，其实呢我们本来应该是有一种正面积极的要求的。这个、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这个點解會刺激到我哋呢？就係、因為我哋覺得唔合理嘛。即係我哋覺得即係呢個好多時都係因為呢即係譬如呢個現政權我哋覺得佢哋咁樣去對待人民咁樣我哋覺得好唔合理。咁咪呢個講反動反感嘅力量囉。呢個睇返呢個以前呢個滿清或者新文化運動等等呢個。好多時都係咁樣㗎，即對於當時嘅政權呢不滿呢，雖然啲反動反感嘅力量但係其實呢佢呢個反動反感嘅力量後面呢有一種正面積極嘅要求㗎嘛。譬如要求呢、這個呢我哋呢個要有一個建立一個我哋自己嘅呢、這個中國嘅民族文化精神或者我哋呢要建立一個合理嘅人民嘅生活我哋咧要建立一個自由嘅社會等等呢啲好多時候咧都係一種咧正面積極嘅要求嚟噶嘛呢、這個咁所以咧，如果我哋要對峙呢一種咁樣嘅反面嘅情況咧，好多時候其實咧我哋咧係就係要咧將呢一個正面積極嘅要求加強我哋要自覺推進或者促進呢一種咧正面積極要求嘅力量咁咧就唔會咧成為呢個反感唔會成為呢、這個好反感反動嘅一種咁消極嘅一種力量呢、這個咁咧將佢變成一種咧來自正面積極嘅力量呢、這個但係咧呢種做法咧就一定要係自覺嘅喎、 一定要是自覺的話，這個，因為如果是不自覺的話，你即是說表現這個力量呢，它只是潛伏在後面，始終是潛伏住的，這個表現出來仍然只能夠成為一種反動反感的力量，這種反動反感，它對一切不合理的要求，這個呢它是有一種表層浮動的意識，會任由那種思想去自相否定，這個由另外一種思想來到去否定這一種思想，這種否定呢看上來好像有力，其實是沒有力量，即是現在這種反動反感的力量呢，它很多時候呢就是這個反對這種這個原本的不合理的要求，這樣的嘛，這個這種這樣的思想的否定呢，這個表面看好像很有力量，其實是沒有力量，因為它最後自己也都會被人否定，即是這個共產主義否定這個帝國主義，但是後來可能這個現在我們用資本主義的想法右手去否定共產主義等等，這些這樣呢就因為呢很多時候只是一種呢表層的一種動力，這種動力看上來好像有力量，但其實呢是沒有力量，所以最後都會被否定，所以我們看到中國近300年來的學術文化發展呢都是這樣，很多時候呢就是否定之後又被否定，所以其實呢我們應該怎樣去看這個中國近300年來的學術文化思想呢，這個是不是就是只是得一種否定又被否定一種這麼負面的情況呢，即是我們看現實的情況就確實真的出現問題，因為這個問題呢就是不斷地下降，我們那個精神文化那個高度不斷地下降，直至到呢視人如物，將人呢物化得很緊要，這個這樣的情況，這樣就是這種呢在這個不斷否定又否定的咁嘅思想嘅底下嘅發展底下咧，發展出嚟。咁我哋應該點樣去睇咧？其實呢，喺呢個咁樣嘅發展或者呢種咁樣嘅思想底下會唔會都仲有一啲契機咧？呢個能夠發展到一啲比較好嘅嘢出嚟咧？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就嘗試去睇會唔會？其實在這300年的學術文化思想背後是潛伏著都有一些積極的正面的要求呢，剛才我們都講過其實這一切反動反感背後的在背後都是會有一種正面積極的要求的，不過很多時候這種要求是不自覺這種積極的力量正面積極的力量是不自覺不表現到出來因為我們去反對一件事的時候呢，我總是覺得呢這個那個被反對的對象覺得它不合理嘛，其實我們呢是會有一個呢要求合理這種要求合理呢就是一種呢有一種正面積極的要求的，原本有這種呢潛伏著這種真正積極的正面的要求在這裡，所以其實我們看回中國近300年來的學術文化思想背後呢，其實它的發展裏面中國的知識分子一路這樣不停地去追逐，其實他們背後可能他們不自覺都有一個真正積極正面的要求的，不過未表現到出來，那這個真正積極正面的要求是什麼呢其實就是這個宋明理學家一直所想的一直所掛念著的，我們要 如何貫通發展中國文化的精神生命這個問題、啊、其實就是要回到去這個、啊、宋明理學家所想的這個、啊、中國文化精神生命的問題、啊啊、那到底這個、啊、問題是怎樣呢、啊、怎樣由這個、這個反動反感的、啊、文化發展裏面、啊、能夠這個、啊、見到這個